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午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经典的一段电影原声就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的 Playing Love 马友友的演奏。在这呢，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了，2017年3月11号，连续几天的晴天，这样晴朗的天气在北京呢，其实在过去那个冬天当中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蓝天多了，那大家的心情自然也就会好了很多吧。而且呢，外出去走一走这样的时间也会增加了更多。那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呢，要跟着音乐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经典的老电影。虽然现在呢，很多朋友在生活之余闲暇的时候都喜欢去看一些电影了，但是到大浪淘沙之后，现在那些经典老电影再拿出来细细的品味，听听其中的音乐，再来想想当时看到的那些情节，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所以第一首呢，就送上了海上钢琴师1900，他在一艘船上来出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也是在船上度过的。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呢，听到钢琴的演奏就可以开始弹奏钢琴了，真是一个天才。音乐让他沉迷，也让他一生从来都没有走下过船，走上陆地开始平常人的生活。所以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钢琴表演的段落，当然也有一个有别于我们普通人的一生的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状态。下面那部电影呢是《乱世佳人》，根据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来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 那这部影片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爱情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着这段音乐来回味一下经典吧。一部电影当中的爱情故事已经被传为了佳话，就像是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像现在一样爱你直到永远。两个人的爱情呢是经历了考验的，共同去经历磨难，而且呢主人公之间一直都是不离不弃，直到对方最终的离开。今天来听的是经典电影当中的一些原声音乐，可能你觉得这样的声音呢已经离你非常的久远，但是相信音乐响起的时候，这样的经典老电影的一幕一幕都会在你脑海当中闪现。 有一部电影呢，它也是非常非常的著名。在1973年的时候，这部影片获得了第45届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的改编剧本奖。2007年的时候呢，还被美国的电影协会评为是百年百佳影片第二位。大可以来猜一下吧，我们不妨来先听听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这是1972年3月份在美国上映的《教父》这部影片，有没有猜出来呢？其中有著名的影星马龙·白兰度。这部影片呢，大概讲的故事，如果你看过的话，应该不用再多说了。总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当时，好像大家还是会去买一些什么 DVD 呀、或者是相互之间去借一些这个碟片去看电影，《教父》呢，一定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部。今天带来的很多呢都是经典，比如说下面的这部影片，那其中的音乐呢是很有标志性的。1992年在美国公映的一部《闻香识女人》，讲述的是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期间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翻拍，它是翻拍自1974年的《女人香》这部影片。凭借着这部影片呢，还夺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以及最佳的导演奖和最佳影片以及最佳改编剧本奖。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一段闻香识女人当中的原声音乐吧。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对，原声音乐是来自于《忠犬八公》这部影片，在1933年的时候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养小宠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在上周我们电台的这个微信账号上面的伴系列当中，我们主持人贾悦呢也是发了一篇有关于狗狗的陪伴这样的一个文章，来自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其实宠物的陪伴呢真的会超乎想象，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生与死的距离对于一条狗来说它是无法参透的，但是它相信它的主人一定会回来。在它的主人去世之后呢，它连续9年的时间里依然每天站在车站去等候它的主人，直到最后去死去。作为一只狗，它真是有它的原则，不离不弃，不论生老病死，在那儿透彻成了一种风景。只有养宠物的人才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吧。再来看看下面的这部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它是一部法国音乐电影，所以它的音乐呢一直都被很多的场合去拿来借用一下它的音乐，而且呢这样一段音乐一出现的时候，似乎就代表着这部影片马上就要开始了。 Sur ton chemin, gamins oubliés, égarés, donne-leur la main pour les mener vers d'autres lendemains. Chanteur de la nuit, donne espoir, roi de la ville, 就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于电影《指环王》。这部影片呢，它是呈现了一个很磅礴而史诗的中土世界，围绕着一只魔戒展开了故事。只是刚刚选取的这段音乐呢，并不是非常的大气磅礴，那样阵仗很大的一个编制。不过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魔戒非常的风靡啊，大街小巷好像都会可以买得到，就是那种仿制的魔戒。在上学的时候呢，大家也会用一些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去相互逗乐一下啊。这部影片是耗时7年的时间，三部曲总长度是10小时01分钟，加长版的长度是12个小时，一共获得了351项的国际大奖，提名是284项，其中包括了17项的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如果现在再拿出来魔戒的三部曲回味一下的时候，依然会被其中的一些场面啊，一些构思啊所震撼。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在每天的中午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很棒的音乐。分享的音乐有老歌，有新歌，也有各种不同的曲风。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来自于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在半点片花之前呢，要送上的是《辛德勒名单》其中的这样的一段音乐。那这部影片呢，就是根据同名的小说来改编而成的，再现的是德国的企业家辛德勒，他和他的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的保护了1200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我还记得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原声呢，其实听起来是挺悲伤的，上学期间也有，应该是有弹过这样的旋律吧。辛德勒名单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电影界的，像是奥斯卡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的肯定。音乐过后，让我们在下半时段接着回来。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伴随着来自于电影《勇敢的心》当中的这段非常有标志性的音乐，回到音乐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在今天一个小时呢，来听这些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原声，当然他们都是一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在1995年呢，影坛几乎是被这一部《勇敢的心》的来占据了，梅尔吉普森呢也是成为了那一年最大的赢家，带领着这部电影呢真的是火遍了全球。这部影片被称作是叫做什么男人必修的十堂电影课之一，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标题。那有人说它是历史片，有人说它是战争片，也有人说它是爱情片。无论你从审美的哪样的一个角度，或者史实的角度、爱情的角度、自由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其中的作曲大师 James Horner， 他是当今乐坛最炙手可热的王牌电影配乐大师，像是《燃情岁月》还有《阿波罗十三号》《泰坦尼克号》也都是他的作品。所以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不管是从哪样的一个角度都非常值得一看，尤其是在描写有关于自由，有这样的一段台词，其中是这样说的：战斗你们也许会死，逃跑你们就会活下去，至少能活一阵子，但是你们愿不愿意用从今往后的全部岁月去换取一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回到这里告诉我们的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得不走我们的自由。自由诚可贵啊。接下来放松一下，来自于天堂电影院这部原声，记得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推荐过，非常凄美的一段音乐，讲述的就是喜欢看放映师啊，这个其中的电影当中的主人公，他非常的喜欢去看电影，在胶片当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一些乐趣。 有约吗？ 著名的小号家 Chris Botti 和马友友的合作《天堂电影院》，其中的这段原声，这也是在 Chris Botti 的波士顿音乐会上的一段表演，来自于这场音乐会当中呢，实在是聚集了太多经典的一些声音了。这些美妙的音乐呢，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来自于《星球大战》，接下来的这段声音送给你。 Thank you. 如果不说今天是电影原声的专场，会不会以为是走错了地方，是一个颁奖典礼的现场呢？很多的颁奖典礼呢，都会用《星球大战》其中这段原声呢，用作一个上台颁奖典礼的背景音乐。现在收听到的就是音乐随心听。可见呢，其实很多的场合啊，或者说是电影啊、时尚啊，不同的一些领域，他们都会相互去借鉴。像是在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最后的这段音乐，是来自于这个杀手不太冷，在1994年来上映的，法国的导演吕克·贝松编剧以及指导。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可圈可点的地方有非常多，其中其实刚刚说到了时尚，时尚好像就是一个轮回，而且很多的时尚的元素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电影。像是这部影片当中女主角的那种高腰的短裤，长度只到位的上衣，紧身短袖上衣，还有军绿色的飞行员的外套，脖子上的那种项圈的项链，包括她的波波头、圆形的复古眼镜，这些元素在这几年也特别的流行。所以你现在去看一个90年代的电影，就会看到很多的时髦感，也是会让你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呢，就要送上来自于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电影原声。也非常感谢一个小时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11点到12点接着来听音乐吧。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